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6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Hello， 咁啊， 系啊， 大 家好，唔使介绍啦，天琪就 系啊， 即系点解揾阿天琪咧？其实就見到呢個楊岳橋同你啊，有次對談又影咗張相，咁啊即刻妒忌啦，就即刻要揾翻你上嚟。其實唔係一早約咗， 一早約咗啦， 係啊。咁又 好耐冇同你做節目啊， 係啊， 好耐， 好耐，好耐。咁啊，唉，今日實在太攰啦，都係一早起身坐到而家，去完法庭撐鬱文同埋想對呢個689對準政權咁樣。直接示威，咁啊，跟住再扯兩個夜晚街站就過嚟做節目，所以好攰，所以就本來都唔想講政治，呢一節就想講下啲生活啲嘅嘢，咁但係諗下都要講兩句，咁啊，即係今日嗰、那個喺法庭外面個人數咧，就我哋就吹大雞，熱血公民吹大雞就好多手足都有去啦。咁但係如果對比翻星期日即係喺機場嗰個示威，我見啲傳媒話有2000多人， 話2000多 係啦。咁 嗰日有冇？ 嗰日冇去，嗰日有阿泰博帶隊，唔需要我。咁其實喂，你機場嗰單你都係想針對梁振英嘅啫，個制度冇問題㗎，係佢而家係佢搞彎咗個制度啊嘛，特事特辦啊嘛。而家有一個俾你啊對準政權直接行動嘅機會，你嗰2000多人又唔嚟，你200個都好啊，就唉有啲 喺呢個政界啊社運界一定係 咁樣， 一定係黨同佛義啊，大家都係。圍翻埋自己嗰度就算了， 係啦。 即係如果就算有一啲公共話題，其實係有需要講嘅，但好多時候係因為呢啲我都唔知道叫咩。總之係大家都係， 我覺得即係如果 分派 唔講，即係有頭面嗰啲政黨位人物啦，即香港人都係有假日抗爭，因為星期日啊嘛，星期日當一個活動， 係啊，呢個都好關事嘅。 今朝喂你叫我。咁早係啊，九點鐘去東區法院嗰度，咁 sorry 我要翻工啦，係啦，啊今日啲即係全部啲色系都好粉色系， 係啊， 其實我好中意粉紅色恤衫，不過而家就 要著黃， 主要都要係都要著黃， 需要啊，因為一定要喺類似係鏡頭前啦，或者係被街坊見到咧，係會一定要認得你，對你有個印象先，咁樣先至。會開始跟你講到底他覺得香港是怎樣，這個是必須要，而且比他見到你見得多你啊，真係犀利啊，超級勤力， 都 勁勤力， 因為即係親對港島都本身不是港島人，咁而家要將勤保住，認識社區，心間細作 真係，即係如果你落區落得多咧，即係俾啲街坊見到，可能放朝頭早翻工見到你。會放工又見到你，又或者星期一至五見到你，禮拜六日，你又係喺翻呢度擺街站喎，咁營造到依一個咁樣做事嘅態度俾佢睇咧，其實係基本，我覺得， 是啊、 而且都係。 不過，我覺得區選可以咁玩，幾條街嗰啲區選咧， 南區就難， 一個村 南區就難， 因為嗰陣北區動員啊，嘉豪佢哋，哇24小時街站，24小時通宵街站，喺埋嗰度瞓咁樣。 咁區係細啊嘛，因為即係可能係3、4、5條街，但如果一去到立法會嘅層次，就係成個港島 就好難搞。 係啊，由西環去到柴灣，仲有南區嗰啲。 係啊，即係我以前對港島嗰個概念就係地鐵沿線嘅。咁而家地鐵沿線都即係。近年又加開咗一節啦， 跟住再落去南區，其實都有分靠東啲嘅南區同埋靠西啲嘅南區，即係西面啲嘅南區就係講緊香港仔啊、非洲啊，係 嗰度好多人㗎， 好多人同埋即係交通又要另外兜另外邊個啦。跟住東面嘅南區就係再落啲就係赤柱啊、剩啊，又即係好散啊。 嗯， 所以有陣時做都有啲無從入手咯。 嗯， 即係通常 出出入入都煩 嘅。係啊，出出入都煩。我而家因為每日而家嚟緊地辦會喺西灣河開張就好啲。 西灣河 係啊，就可以即係瞓喺地辦嗰度咯。咁啊，每日淨係搭車來回過海都兩個鐘。 嗯。 咁咪最嘥時間， 仲要搬物資啊， 係啊， 啲嘢咧，你冇個地板去擺依啲嘢，根本上太難啦。 即係物流係一個好花資源同埋時間，所以如果要做得好嗰個操作，就首先要喺物流嗰方面着手先咯。 多唔多人幫你手？ 而家都我即係梗係唔夠人啦，梗係唔夠人，所以要住港島嘅白髮夫幫手。 嗯，係啊，要 咁啊。系咯， 百家站有冇聽到啲咩？ 有啊，其實 有聽到啲有趣嘅嘢。 有啊，啱啱完咗咧，堅尼地城個街站啦，咁啊做西環村嗰度啦。咁有個女人咧就同我傾偈，咁佢唔認識熱血公民嘅，咁佢但系佢就認識你。 嗯， 係啦，跟住佢問我，佢話即係都係嗰啲講法啦。我覺得譬如年初一嗰單。那個梁天琦又不啱咯，因為我 成日都係咁噶。 我係好反對暴力嘅，跟住我問佢，我話我即係佢已經手上有我張宣傳單張噶啦。我問佢因為佢唔認識粵公民，亦都唔認識我。我問佢，你怎睇我個感覺？你覺得我個人暴唔暴戾啊？似唔似一個暴徒？跟住佢話唔似，唔覺得係。 嗯， 跟住我就同佢講，其實梁天琦同我都係差唔多，而且佢仲係一個即係港大學生，讀政治啊、哲學啊咁樣。 但係暴徒， 唔係跟住佢即成個樣就有啲態度上有啲改變，可能聽到你讀 Comu 啊，讀政治、讀哲學，跟住佢就問我問多啲啦，跟住我就再講多少少你嘅背景，就即係再都係講翻係逼出嚟啊，官逼民反啊嗰啲咁嘅嘢，咁佢就。開始有啲開始有啲點講咧？因為我有陣時即係唔想答啲嘢出嚟，跟住佢我問佢啲背景啦，成啦，跟住佢就話佢以前都喺澳洲生活過，喺澳洲留學，跟住咧佢又問我讀書程度去到邊度咁樣，跟住我就話其實我都有喺澳洲留學過，喺 Brisbane 咁樣，跟住同佢講翻少少 Brisbane 嘅嘢，咁佢都知道Brisbane 係一個好舒適嘅城市，好適合退休，成個生活都係退休生活。跟住佢就問咁點解你要翻嚟香港搞啲咁嘅嘢咧？咁跟住都係同佢即係好從呢個情感角度出發，就係話因為香港係我屋企，唔想俾人搞亂佢 咯，這個好重要的。即係你去到街站咧，接觸街坊嘅時候咧，就即係第一啦，個姿態就一定要低先啦，一定唔係當自己係乜乜領袖咁樣去做 傾偈咯，即係真係係 啊， 真傾偈。 同埋第二就係、是、即係道理係有係必須嘅，但係其實最好嘅係真係動之以情咯，對住街坊。即係佢講得到俾佢聽，點解我會有一個咁樣嘅信念？點解我而家做緊要擺街站呢樣嘢？到底我為嘅係啲乜嘢？將來我想香港變成點樣？即係呢啲嘢其實係即係唔會話特登去拗到邊一個啱邊個錯，因為其實老老實實你出到去街啊，啲普羅大眾邊度識分咁多政團啊？噏得出嘅其實都唔係有幾多個，何況嗰啲政治理念？所以這一些動之以情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 是啊。跟住我就即係問他那個接收資訊的習慣，原來他只是看報紙嘅啫。我介紹他上下網啦，聽熱血時報啊，買 radio 啊咁樣。咁佢就話即係會抽時間去嘗試去了解多啲啦，認識下咁樣。跟住我就跟他講。其實而家很多你哋眼中所謂的暴徒，就是我哋兩個咁樣噶啦。咁佢就開始有啲覺得，報紙寫嘅可能都 不能盡信喎，都要即係自己去親身接觸一下咁樣。 嗯， 跟住又試過喺即係都係喺香港大學站附近嘅街站又遇到一個佢係一睇即係一開頭個對話覺得佢係男師弟咁樣。咁佢咧就即係都係反暴力啊，好唔同意我哋，都係覺得係搞亂香港。咁佢其中有講到一點咧，佢就問佢問我而家即係個生計如何咁樣。咁我話我做網台節目啊，有啲支持者嘅即係支持咁樣去維生啦，同埋係即係算係我工作嘅一部分。 嗯， 咁佢咧就話覺得我哋成班人即係嗰時主要講義工民都係即係一班冇嘢做嘅人先至出嚟搞亂香港咁樣。 嗯， 跟住我就同佢解釋話唔係咁樣嘅。跟住後屘已經解釋到我都唔係好想同佢繼續講落去，我就帶咗佢去認識其他嘅義工民。咁其中一個咧就喺大學嗰度教書，跟住阿 Bonix 都喺度，咁佢原本係建築師嚟噶嘛，即係我哋有時唔想一開始就嚟答你，我喺大學教呢樣，我係建築師，我係乜專業咁樣。跟住個女人咧就同我哋嗰個喺大學嗰度有教書嘅嗰個傾，開頭佢唔知佢係咁嘅，咁佢喺度講，咁講到某一個課題嘅時候咧，他們開始有些爭拗 了。 跟住我哋嗰成員咧，就忍唔住話：，其實我而家喺大學嗰度就係搞緊呢啲嘢。跟住佢即刻咧，成個表情轉曬，即刻覺得，咦？原來你喺大學裡面教呢啲嘢㗎，原來你係有個咁嘅身份啊！就即刻即係當咗佢係一個即係權威咁樣，就即刻好相信佢講嘅説話，180度轉變。 香港人是這樣的，香港人是這樣的，即是迷信年青啦，迷信純潔的形象啦， 迷信學生， 迷信是學歷啦，專業形象啦，或者是一些是專業形象應該很重要，真迷信要那些標榜是理性啦，標榜是建設一些香港啊，啲繁榮呢啲咁樣嘅嘢咧，香港係即係個大眾啦，係真係非常之迷信呢啲嘢嘅，因為佢唔係日日接收啲政治資訊去論啲政治新聞嘅人，我覺得香港其實少部分人係咁嘅啫，始終 即係我哋係少數， 我真係覺得自己係少數 嚟，即係通常我哋論係論嗰啲即係抽水成分嗰啲位置，覺得好笑嗰啲咩洗頭艇啊、剩啊嗰陣， 即係佢最多係留意到佢嗰個位咯。但你真係要去到深入啲嘅政治討論，咁佢索性信曬呢啲權威，信曬呢啲迷信嘅專業人士啊、學生啊、乜啊，全部擺曬呢個就算，代佢思考。香港的警方就咁。 唉，我哋休息一陣先。